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陈光。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盛唐时期的诗人齐无前所作的《题招隐寺炫公房》。开市渡人久，空言花木深。图之宴坐处，不见有违心。兰惹门对鹤，田家路隔林。还言正法性，归去比黄金。本诗的作者齐无前活跃的年代恰逢唐玄宗的开元盛世，由于他才华横溢，极负盛名，因而与同时期的许多著名诗人如王维、高适、孟浩然等人过从甚密。后世认为齐无前的诗歌风格清丽典雅，恬淡释然，与王维的风格极为接近。安史之乱以后，齐无前选择了辞去官职，归隐江湖。此后他游历江淮一带，不知所终。本诗是他游访镇江招隐寺时留下的作品。诗中涉及到的开市、宴坐、兰惹、法性等词语均是佛教的专用术语，这就使得本诗包含了一种浓厚的禅意，确实和有着诗佛之名的王维的风格极为接近。诗中这样写道：菩萨在这里度化众人的时间已经很久，山岩上弥漫的雾气却依然无比浓厚，人们只知道应该在哪里打坐，却不知道如何寻觅到一颗正悟之心。这座佛寺正对着一道沟壑，农家的小路与这里隔着一片树林，还在谈论如何证悟法性吗？却不知道看破放下堪比黄金。诗人笔下提到的这座招隐寺位于今天江苏省镇江市南郊的招隐山上。这座山原本名叫寿窟山，因为南北朝时期的名士戴荣曾在山中隐居，后人便将这里改名为招隐山。山上的这座招隐寺以前正是戴荣的故居。相传在他死后，他的女儿立志出家修行，便将这座家宅改为了寺院。从那以后，又有梁朝的太子萧统和北宋著名的书法家米芾先后隐居于此。受这些隐士名望的影响，招隐寺也得以日渐兴盛。虽然在唐宋以后，寺院几经兴废，太平天国时期又惨遭一把大火焚毁，然而每次衰败之后，寺院总能得以重建，并一直存续至今，成为了中国古代特有的隐士文化的见证。除了招隐山之外，在镇江市的南郊还有观音山、嘉山、九华山等几座小山，这组群山共同构成了著名的南山风景区。 只不过这些山中最为著名的还是招隐山与招隐寺。与其他寺院不同的是，招隐寺的山门只是一座石头砌成的牌坊，牌坊上刻有四个大字城市山林，这是北宋米芾的真迹。在招隐寺内另有南梁太子萧统在此隐居时所修建的读书台与增华阁，两处建筑身处林木环抱的幽深之处，使人有别有洞天之感。在增华阁东北方的山间另有一座听离山房，相传当年戴勇隐居之时最喜欢带上美酒与柑橘，坐在此处听林间的黄鹂鸣叫，终日不厌。而今日的招隐山中虽然不如从前那样幽静清雅，但依然撑得起林木繁茂，鸟语花香，是人们逃离喧嚣闹市的一个绝佳的去处。本诗的作者齐无前留下的作品中大部分都与探访幽深静谧的处所或是隐居避世的内容相关，后人认为他的诗句清新淡远，自然脱俗，禅意浓郁，可见此人颇有古人所推崇的名士风范，也无怪乎他能成为盛唐时期山水田园派诗人中的代表人物了。开市渡人久，空言花雾深，图之宴作处，不见有为心。兰惹门对鹤，田家露隔林，还言正法性，归去比黄金。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陈光，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一首歌见证了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像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永远难忘记。年少的我喜欢一个人在海边，卷起裤管，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总是幻想海洋的尽头有另一个世界，总是以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总是一副弱不禁风孬种的样子，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天天曾经在满天的星光下做梦的少年，不知道天多高，不知道海多远，却发誓要带着你远走到海角天边，不

乐和周，字伯英，清朝武举人，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性情刚直，做事精明，远见卓识，极富正义感，治家十分严厉，由经商而致富。他在庐山、雅安、成都等地经营一风泉老字号水烟生意和茶庄，也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成都春熙路所开办的四川天然橡胶公司的领导成员。受陈嘉庚的影响，乐伯英思维敏捷，接受新生事物快，既开明又不失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他十分重视人的素质和品德教育，他的18个子侄当中有14个读了大学，其中有的送去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读书深造，使他们大都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乐家先后培养了博士4人、硕士1人，北有林巧稚，南有乐以成。中国妇产科两大权威之一的乐以成，就是这家人中的乐二姐。乐家成为庐山的书香门第之家。女主人姓邱，出身于闻名中外的康定秦歌的故乡，是康定48家锅庄中地位显赫、口碑极好的邱家锅庄庄主之女。这位藏族妇女为人温和、善良，才华出众，喜好文学，爱国护家，以精忠报国为家训。乐以勤原名乐以忠，他是这个家庭当中10个孩子里的老六。他在自传中这样描述着自己的童年：在小学读书，这学校是我父亲办的，而父亲除了在开学那一天到学校去一次以外，一年之中很少去。我和别的孩子一样，闹啊、叫啊、顽皮，从来不想这学校是我们家办的。我父亲一年之内至少要请全校的同学吃饭，或者开聚欢会数次。同样，我是被请的一份子。我吃饭快乐的时候，不知道父亲是主人，我是客人，因为爸爸不肯说出，怕我在小时候养成依赖父母的心理和骄傲的态度。小时候，我的一切不见得比别人出众，但打架的成绩是大有可观的。星期日，我喜欢去城外大铁桥玩，用粗大的铁链吊起来的桥悬在两岸，在中间可以动荡。我在上面跑，用很小的力气慢慢的荡，逐渐荡得更大，时常荡的那座巨大的桥没有一个人敢在上面走。我父亲每天起得很早，我们也需早起，满10岁在我家都要做节扫工作。每天早饭以后，父亲把我们带到客厅里坐下，讲朱伯儒先生治家格言，历代忠臣孝子的身世，有时讲故里的情形和我家过去的历史。听完父亲讲话，我们才拿书包去上学。每当夕阳西下，我们听母亲讲英烈故事《岳飞传》，我很小就知道，据说我们是岳飞爷爷的后代，因为那时缉拿岳家后代很厉害，所以才改姓乐的。这话当时我就觉得是母亲故意说出来勉励我们的，不过我不愿意指穿。乐以勤自幼酷爱体育运动，4、5岁时学会了游泳，后来随其二叔拳术家乐和济学习。在家庭教育的熏陶下，乐以勤养成了勤劳好动的习惯，并且有刚毅不屈、富有正义感的气质。1926年，乐以勤从雅安小学毕业以后，考入张家山明德中学读书。 1929年毕业以后，到成都就读华西协和高级中学。他学习勤奋刻苦，品德良好，做事认真负责。在读初中时即被选为学生会的德育部及体育部部长。精力充沛，活泼好动的他在读高中时已是足球健儿和四川省参加全国运动会的短跑运动员，被同学们戏称为球王和飞毛腿。在成都华西协和高级中学毕业以后，他去上海投奔毕业于上海人文艺术大学的三哥版画家乐以君。乐以君是鲁迅先生主办日本友人版画家内山佳吉执教的木刻讲习班屈指可数的几位优秀学员之一，很受鲁迅先生赏识，后经先生推荐赴日本留学，深造木刻技艺，归国后成为我国新兴版画的先驱。1931年918事变爆发，上海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乐以群参加了由大中学生和爱国志士组织的赴南京请愿团，联合南京大中学生共约3万多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示威。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和对祖国的无限热爱燃烧着乐以群。当时只有16岁的他，第一次陷入了人生的迷茫，空怀壮志，何以报国？后来，在山东齐鲁大学任教的牙科专家大哥乐以勋，邀他前往济南报考大学。原名乐以中的他，未带学历证明，又急于应考，便用四哥乐以勤存于大哥处的学历做证明，报考了齐鲁大学理学院，攻读医科。本想学好医学，疗病救人，可是亲眼目睹了918事变后侵略者抢占我东北三省横行霸道的恶行，眼见着老百姓民不聊生的惨状，他毅然决定投笔从戎。他对齐鲁大学的同学们说，国难当头，何以学位。在给父母的信中，他说，父母生我，祖国养我，此时此刻我唯有投笔从戎。1932年年底，恰逢中央航校在北平秘密招生，经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举荐，乐以群应试，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他在入伍的自传中表示，河山变色了，民族快沦亡了，敌人的凶焰潮水般涌来，我不愿再坐在课堂里念死书，不忍看同胞们无辜被敌人惨杀，我沉闷待机，我决意从军，为争取民族生存，宁可让我的身和心永远战斗战斗，直到最后一息。我爱我的父母，更爱我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后来被乐以群占用了真名的四哥，只好冒用六妹乐以纯的学历证明，考入成都华西医科大学，后来也是从军了，成为中央航校第8期学员。乐以群、乐以纯两个兄弟投笔从戎，立志报国，都成为中国空军中的一员，并在空中战场上屡建奇功，名扬中外。冒名从军的乐氏兄弟对国家、对民族的一片担心传为佳话。 中日空战记正在播出。 1933年春，乐以群先在梅东高桥老营房受训6个月，后编入杭州笕桥的中央航校，成为航校第3期学员。他的教官就是高志航。乐以群在学习时总是勤学苦练，一丝不苟，刻苦钻研，很快掌握了 对敌空战的过硬本领，熟悉了各种高难操作技术，在不断探索对空作战理论和最新空战战略战术当中进步很快，成为航校名副其实的高材生。从航校毕业以后，他任空军第三大队第八中队队员，续任中央航校飞行教官。1936年在南昌扩编空军时，乐以琴编入空军第四大队第22中队任分队长。乐以琴从在家乡的大铁桥上荡来荡去的顽皮小子，成长为一名血气方刚又尊老爱幼的好后生。牺牲前，他曾两次回乡探亲。1935年，他回四川老家看望年迈的父亲及亲人，除了给二老带回大量的养身滋补营养品外，还给二老购置了名贵保暖的狐皮球衣。他觉得父亲渐老了，灰白的胡须也不如以前那么旺盛了，倒是母亲的精神依旧，一丝不乱的头发还是那么漆黑，眼睛里永远闪着慈祥、静博、温和的目光。乐以琴晃动着膀大腰圆的身躯，围着母亲转，略显笨拙地帮妈妈认真捯线。他为父亲揉腿、洗脚、剪脚上的鸡眼。归队的日子到了，乐以琴拉住二老颤抖的手说，两位老人家身边有这么多儿女，很福气，虽然我从军在外，远离膝下，但有兄弟姐妹们服侍双亲，我放心。至于我个人，奋属军人，一定会为祖国争光，为我们乐家争气，请二老不要多挂念。父亲很欣慰地点了点头说，你放心地去吧，好好地干一番事业。1937年，眼见战争一触即发，乐以琴和已经在昆明航校任教官的四哥乐以纯双双回到了四川老家，祭奠已经病故的父亲，看望年迈多病的母亲和亲人。兄弟二人下定决心以身报国，离川前夕，他们俩从成都新津机场驾机直飞庐山，以老家四棵高大的名贵真楠树和铺满石板的天井为目标，向日夜思念他们的母亲及亲人们投下了告别的最后一封家书，以表保家卫国，为乐氏家族争光，血汗长空，抗战到底的决心。飞机盘旋三圈后，依依不舍地缓缓离去，直奔当时抗日烽火的第一线淞沪战场。 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位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以南100多公里的万隆，四面环山，这是一座在盆地里的山城。城的北边有一座睡火山，形似一艘船底朝天的山板，人们叫它覆舟山。中国人刚刚侨居万隆时，这里还是个人口不过20000的小镇。到了19世纪的末期，荷兰殖民政府修通了连接巴达维亚的公路和铁路以后才发展起来。为了执行封而治之的殖民政策，荷兰人居住在铁路以北，而铁路以南的居民则以印度尼西亚人、华人为主，大部分华人基本上聚居在沿着邮政局的东西两大街。一位全身唐装、梳着辫子、名叫梁文渠的中国人，以小小的本钱，在邮政局西大街的尽头的一条横街，开了一间小小的木薯粉厂。几年之后，他苦心经营，居然事业有成。他娶了乔生姑娘陈林娘为妻。结婚十几年来， 陈玲娘为梁家生了八个子女。到了1913年，老九姑姑落地，父亲取名为天成。这次陈玲娘又生下老十。不幸的是，在梁天成四岁的时候，父亲梁文渠撒手人寰，生活担子全都落在了不惑之年就守寡的陈玲娘的身上。他便起早贪黑，挑起了木薯粉厂的生意，养活一家十几口人。梁天成家的附近有一处万隆市最老的庙宇，据说是早年间的中国蜀南籍移民集资兴建的。每逢农历正月十五的元宵节，神像会被信徒们抬出来巡街，绕行主要大街舞龙耍狮。由于父亲的早逝，母亲忙于店里的生意，家里的印度尼西亚女佣又管束不了几个猴精似的良家孩子，尤其是男孩，一转眼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有一次老九梁天成来了兴致，居然跑到神坛抓起祭品吃起来。为了显示自己胆大，居然爬到了神像前，拔掉神像的胡子，被和尚发现。慌乱之中，梁天成翻墙逃走时摔了下来，把脚给崴了。他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母亲知道儿子闯了大祸，亵渎神明，赶紧到大伯公神像前烧香磕头，恳求神明宽恕小儿顽皮不懂事。别瞧梁天成调皮捣蛋，书念得还不赖，他在万隆中华学校念完了初中。由于当时那家学校没有设高中，1929年母亲送他到了上海，进入复旦公学深造。1933年秋至1934年夏，他就读于复旦大学商学院会计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日寇的铁蹄践踏神州，在上海就学的梁天成加入了复旦学生义勇军，随时准备参军参战。1932年1月28日，日军强行闯入上海闸北，19路军英勇抵抗，目睹日本军的侵略罪行，梁天成义愤填膺，决心弃学从军，报效祖国。当他看到敌机在祖国领空横行霸道，狂轰滥炸时，毅然投考设于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1935年春季，被该校录取为第六期甲班学员。梁天成在航校的时候，飞行学习成绩是甲等的，但品行却是常在丙等以下的格子里，原因就是他依然顽皮，不会规规矩矩地按照学校规定去做生活课题，是个吸了兵，没少因为调皮捣蛋而挨责骂。可是他依然不改天性，最后教官给他的评语是自由散漫，年轻气盛，办事鲁莽，却胆识过人。1937年秋，经过约两年的学习，梁天成毕业了。毕业典礼上，他对千里迢迢赶来参加典礼仪式的母亲及战友们立下誓言，作战中最少打下一架敌机，即便我牺牲了也没有遗憾。妈妈不高兴地说，呸呸呸，闭上你的乌鸦嘴，你都20多岁的人了，怎么还是长不大的小调皮鬼。来到四大队，梁天成觉得解放多了，参加空战时他更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他的顽皮劲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由于梁天成随着高志航先后参加了淞沪、丰丘、丰县、枣庄等空战，他在多次空战中机智敏捷，骁勇善战，屡建奇功。一向严格带兵，很少夸奖部下的高志航却时常拍着这位华侨顽皮小子的背说，真有你的好孩子。他还开玩笑地说，梁天成真行，要问我佩服谁，那除了梁天成以外 就没人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日空战记，本书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作者戴奎贤，演播小燕，制作人刘丽。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揭秘尘封的往事，透视变幻的现实，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1932年到1945年，中国空军在正面战场对日作战，他们以弱对强，以少胜多，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士气。这期间，中苏美等国空军并肩抗战，上万名官兵血洒长空，无一人投降。讲述对日空战中的热血往事，铭记鲜为人知的长空英雄。中日空战记正在播出。 2010年十月的昆明，云南日报社的宿舍楼里，已经81岁的高丽良，除了头发还是卷卷的，似乎不怎么能够一眼就看出是个有俄罗斯血统的人了。他是一个爽朗、豁达、慈祥又很健谈的老太太，我们已经谈了几天了。她说，她自从918后就再也没有见过爸爸，妈妈带着妹妹去找爸爸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在高丽良的记忆里，对于爸爸没有什么印象，可是和妈妈的别离却记得。她说，说来奇怪，3岁多的时候的事情应该记不住，可是我却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情景。这个黄头发女人一直把我抱在怀里哭，边哭边亲我，我的身边还堆满了毛绒玩具，我当时就想玩玩具躲闪着她，可是她一直不肯停，而且她满脸是泪。后来奶奶告诉我，妈妈要到南方去找爸爸，路上带不了两个孩子，就把我托付给奶奶和姑姑了。当时她在高家门前单腿跪下来，那是学中国人托孤的意思。这是我和妈妈的最后一次见面，从此生死茫茫两不见。小丽良长得很招人喜欢，有点像美国小童星秀兰·登贝尔的模样，聪明可爱。因为她是混血，就有小黄毛、二毛子、卷毛狗好几个绰号。她性格开朗，从小就天不怕地不怕，很是调皮，经常弄些搞怪的事情。在院子里，她骑着小三轮车，一手扶着车把，另一手拿着一根树枝，追赶着要打家里的一只老鹅。奶奶说，你别打它，那鹅比你爸爸的岁数还大呢。小丽良见家里有一台那种大喇叭的留声机，整天咿咿呀呀的唱戏，觉得里面的小人不吃不喝光唱戏多累呀，便拿起一碗米汤就灌进了大喇叭里。家里有一台手摇电话机，只要一响他就冲上去，喂，姓桂，逗得大人们笑得前仰后合。爷爷担负起对丽良教育的责任，至今高丽良还记得爷爷经常默叨的一句话，就是没国哪有家呀。他当时不理解，就问爷爷啥是国呀。爷爷长叹了一口气说，以后你就明白了，咱是中国人。再有吃饭的时候 不许他掉米粒儿，碗里不能剩饭，只要发现爷爷也不吭声，就用筷子敲一敲桌子，丽良马上把掉的饭粒儿捡起来吃了。爷爷教孙女儿写描红，要求身体坐正，鼻尖要正对着毛笔。可是丽良看到爷爷不在的时候就歪着头，甚至趴着写，被爷爷逮着就会拿着烟袋锅轻轻打一下以示惩戒。高家人最怕小丽良在外面闯祸了，因为总有日本兵揪着他的鼻子或者拽着他的耳朵问：“小海，爸爸的哪一个？”丽良就按照家里人教他的那种说法，说出了三叔的名字：“ 我爸爸叫高明新，妈妈叫王秀兰。” 因为三叔开着大卡车到处跑，家里人就对外说他在外面沾花惹草，和外国女人生的，现在带回家了。高丽良回忆说，当时整天有人骂我小毛子，谁骂我我上去就是一拳。其实那个地方很多人知道我是谁的孩子，不过并没有人出卖我们家。印象中还有一个戴着黑眼镜的姓潘的汉奸总是到我们家来调查我爸爸的下落，我不懂事，看见他来了就大声叫：“奶奶，潘汉奸又来了。”后来才知道，之所以日本人不放心我们家，是因为我爸爸的名声越来越响亮。他那时进了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当教官，在空军中声名显赫。自从格利亚失踪以后，高志航就更是牵挂大女儿高丽良了。他原以为格利亚也许会回通化找大女儿的，可是一直没有音信。高志航经常向家里人写信询问女儿的状况。他说，有一次我爷爷用墨汁把我的脚印儿、手印儿印在纸上，还把着我的手写了爸爸我想你几个字寄给了我爸爸。很快高丽良就收到了父亲从上海寄来的一大箱子礼物，里面有小皮鞋、小裙子，还有很多娃娃。高丽良说，这是我第一次收到爸爸的礼物，也是最后一次。说到这里，已经81岁的高丽良老人还会唏嘘不已，潸然泪下。1935年6月，高志航的长子高耀汉诞生，这为战乱中的高家人带来了欢乐。奶奶又要忙着去带孙子了，高丽良就开始跟着姑姑去教会学校读书。高志航在出国去意大利考察之前，写信让父亲带着弟弟和丽良到上海来见见面，可是父亲嫌孙女太小，兵荒马乱的，怕路上不安全，就没有带上高丽良。这一天，高志航高高兴兴地赶到上海码头去接家里人。轮船靠码头很缓慢，急得高志航望眼欲穿，恨不得飞到船上去。等到他终于看到父亲了，也看到弟弟们了，他还往后寻找着。等到爹告诉他没把丽良带来的时候，他先是愣了一下，接着转过身去望着滔滔的黄浦江，暗自神伤，默默流泪。也许那时高志航就明白，错过这次机会就很难再见到女儿了，这也成为高丽良一辈子的遗憾。 中日空战记正在播出。 抗战期间，有两种人最遭老百姓痛恨， 一是带路当汉奸，二是乘机发国难财的官僚和商人。捞上出公差的人，先掂量的是苦差还是美差，是肥差还是瘦差。如果这活又苦又瘦，那就推三挡四，这在腐败盛行的官僚机构是太常见的事了。1935年9月，不知是怎么一个机缘，高志航奉命到意大利考察空军驱逐机技术。他到意大利会见首相墨索里尼，中意双方协定，两国飞行员共同表演。在一次应邀表演飞行特技时，墨索里尼观看以后大为欣赏。一个意大利军火商向高志航出售性能极差的落后的机种，并用大批的金钱行贿，高志航拒不接受，把硬币抛地而去。那个军火商一下子愣在那儿，半天回不过神来，因为他的这一招，过去对于中国来买飞机的官员从来没有失过手，见过不爱财的，可是还没有见过这么狠的，他怎么和别的中国人不一样呢？高志航在向墨索里尼辞行时说，贵国飞机已经太落后了，并且贵国用行贿方式出售飞机，我们中国人绝不接受，请原谅，我们将去美国，再见。当时意大利首相给中国方面发电，赞美高志航不辱使命。高志航到美国购回霍克式驱逐机100架回国，空军组建5个大队。1936年4月，高志航回国以后撰写的考察报告很有见地，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他被任命为空军第4大队中校大队长，并移防江西南昌青云浦基地。高志航为4大队制定了严格的训练计划，进行单机格斗、分队、中队和大队战斗队形变化演练，空靶、地靶以及水上浮靶炸射训练，各种天候气象、拂晓、黄昏、阳光、夜间、云、雨、低能见度时的飞行攻击训练。高志航对飞行射击技术精益求精，他常说，空战的机会只是一眨眼的事，谁能捉住这一眨眼的好机会，谁就能够胜利，这就要靠平时的认真苦练。我要求凡事力争达到100%，无论飞行、战斗、生活，都要严格达到标准。无论对于自己，还是对于部下，他都这样要求，而且要求别人做到，首先自己做到。比如说，空靶训练，他要求每个战斗飞行员的技术和炸射命中率必须达到90%以上，凡是不达标者，不要休息，不要吃饭，继续不停的飞行训练。飞行员们半信半疑，这怎么可能呢？这也太难了吧。高志航就自己打给别人看，他连续练了6个中午，打出6个100%。全大队的人看到靶上的枪眼，无不叹服。可是在后来的一次空中对水上浮动目标射击检验中，全体飞行员都通过检验，命中率平均达96%以上，唯独高志航这个大队长报来的成绩不达标。高志航面露愧色，他命令全体飞行员回营房休息，把自己留在机场，飞上去落下来，做不休止的射击训练，饭也不吃了，从中午一直飞到天黑。第二天早晨，他在飞行线上讲解训练科目的时候，让人把他的浮动靶标拖上来给全体人员观看，又是一个100%。高志航亲手带出的第4大队后来被命名为 治行大队，他们纪律严明，作风顽强，敢打敢拼，所向无敌。高志航调教出了一批著名的空战英雄，如刘翠刚、柳哲生、董明德、李桂丹、郑少瑜、乐以勤、罗英德等优秀的飞行员。高志航的另一个学生刘善本，1946年6月驾机飞抵延安，开创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先例，后为新中国空军的组建做出了重大贡献。 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航校学习的时候，同学们都称刘翠刚为老大哥，简称老大。之所以这样称呼他，除了刘翠刚在年龄上稍长一些，遇事有主见以外，在学习、训练、飞行、演习上，他确实都是高人一筹。还由于刘翠刚在为人处事和生活中讲义气、特哥们儿，遇到同学有难处，他一定会帮忙。谁要是有过失，他都直言告诫，有时会很严厉。平日里总有同学围着他转，假日里更是乐意跟他出去玩。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自古出美女，有着天堂般美景和仙女下凡一般的西子姑娘的杭州，对于笕桥这帮青春年少、血气方刚的飞行生们，都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笕桥位于杭州市郊，离市区有一定的距离，因为是航校所在，周围几乎是无人区。当时要到杭州市区，只能依靠火车通行。刘翠刚和同学们平时训练紧张，每个周日放假，他们就搭乘沪杭永班车去到杭州市区看电影、购买物品、逛街、喝茶、游西湖，然后再搭乘火车返回笕桥。下午该回航校了，刘翠刚他们几个和以往一样到火车站等车。站台上候车的人不多，刘翠刚有一双非常敏锐的眼睛，一眼扫过去发现有一个相貌气质都不俗的少女。那个少女目光清澈，面色红润，带着微笑，身穿料子和做工都很好的浅色西式风衣，围着羊毛围巾，下身着深色西裤，一双闪亮的平底黑色皮鞋，左手提着一个小小的包，站在月台上，楚楚动人，亭亭玉立。刘翠刚觉得他在逛街和游览西湖时见到的美女都比不上眼前这位，他的心脏莫名其妙的一通乱跳。上车以后，那个女子刚好就坐在刘翠刚前一排的位子，他们面对面，刚才还嘻嘻哈哈的刘翠刚一时变得无语了。同学们有点纳闷，哎，老大，这是怎么了？车到笕桥，该下车了。刘翠刚走在最后，下车前朝那个女子看去，那个女子依然端坐在那里，没有下车的意思。一位站在车下的董同学把老大一把拽下车，哎呀，再不下车车就开了。刘翠刚人下了车，可是把魂儿丢在了车上。当晚刘翠刚人生第一次失眠了，满脑子都是那个美丽的身影。他是谁？他在哪里呀？几周以后，刘翠刚又在杭州车站遇到了那位女子。刘翠刚的心又猛然剧烈地跳动起来，当他走过那个女子的身旁时，那双敏锐的眼睛一瞥，就看清了

缓不济急，寡不敌众，此八字无可辞。按照翁同龢的说法，他自己是没有错的。北洋水师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全军覆没，李鸿章得负首要责任。而李鸿章对此也并不否认。两种版本孰真孰假，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但有意思的是，就在翁同龢去见李鸿章的当天，慈禧决定重新启用恭亲王奕欣。慈禧派翁同龢和李鸿章对峙，以翁李二人的政治智商也都看得明白，太后的意思是要他们明白甲午海战失败，翁同龢在朝中胡乱主持，李鸿章在外指挥失误，他们双方都是有责任的，所以你们俩闭嘴，后面怎么办事儿，注意看哀家的脸色。恭亲王最早主持开办洋务，对于中外情势敌我之实力，其认识远超翁同龢等人。对于慈禧来说，恭亲王出山主持政局，一方面能堵住翁同龢一派的嘴，另一方面慈禧将计就计，也趁机安抚了满清贵族们对于朝政的不满。启用恭亲王对于慈禧来说，这一招是一石二鸟。随后清政府的国家战略在慈禧的主导下由战转和，中日甲午之战，李鸿章着实是赔得血本无归。已过古稀之年的他遭遇了全身上下官职尽被剥夺的尴尬，可他还是没能躲过马关谈判之劫，晚节不保。而他的政敌翁同龢却也没能笑到最后，因为此刻他的大树光绪帝的意志彻底垮掉了。 光绪皇帝的崩溃给清廷政治格局带来了怎样的震动？ 这朱批显示出光绪皇帝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信心满满，情绪激昂，而战败之后他却失落自卑， 割地赔款，国权沦丧。马关条约是一切的终结，还是新一轮黑暗的开始？档案正在揭秘。 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马关谈判中清政府的种种被动，让年仅25岁的光绪皇帝身心俱疲。皇宫内养心殿里，御用书案上奏章已经堆得老高，可光绪却无心认真对待，他每天回复的朱批越来越少。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一部分光绪皇帝奏折的朱批来看，在1894年甲午战争开战前，光绪批阅的奏折上，朱批字方方正正，端正有力。而在甲午战争后期清军节节败退之时，光绪皇帝的朱批字要明显小了许多，而且字迹潦草。我们常说字如其人，这在心理学上的体现就是笔迹分析法。如果按照这种方法来分析，这朱批显示出光绪皇帝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信心满满，情绪激昂，而战败之后他却失落自卑。这前后明显的情绪变化暴露出光绪皇帝他的抗压能力严重不足。此时翁同龢才意识到自己下错了赌注，光绪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作为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对于光绪皇帝人格塑造的失败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从目前翁同龢日记的一些片段来看，少年光绪帝经常会在上书房里与翁同龢谈起当前大清国外患四起的形势。那么具体他们都谈了些什么？ 每到这时，翁同龢总是含着泪对光绪说，天朝上国受到如此奇耻大辱，这是历朝历代都没有过的事。我们之所以屡战屡败，不在外国船坚炮利，